6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英语单词中的多彩中国，双语绘本里的世界万象，这里是小鬼当家，让我们一起聆听新时代青春的声音。 Welcome to Kiss Club. 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小鬼当家，我是 Peter。 那么大家去重庆玩啊，除了游览市中心，同学们还关心它周边还有哪些景点啊值得我们去玩呢？好，那么了解详细内容，首先进入到今天的第一个板块，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魅力中国 Amazing China。 提到重庆周边的一些景点啊，我们一定要去的一个地方呢是大足的石雕。那么去大足石雕呢，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它是中国四大佛教石窟之一，有上千年的历史。好，一开始提到了去大足石雕的时间，大概呢需要一天的时间。那么看看英文的翻译是 The trip to 大足 rock carving。石雕的英文翻译是 rock, R-O-C-K 呢，表示岩石上的一个 carving, C-A-R-V-I-N-G, 表示雕刻哈，叫做石雕哈，前面加一个地方，大足的 rock carving will take a day, 大概需要一天的时间。 One of the four greatest Buddhist the grottoes in China, 四大佛教石窟之一，那么提到了这个词叫 Buddhist The grotto, G-R-O-T-T-O, 表示这叫石窟 ,G-R-O-T-T-O, 它的发音是 grottoes in China.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0 years. It was listed as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in 1997. 好，那么后面跟的是 the World Heritage, 表示说世界的遗产。后面这个 heritage 这个词呢，我们原来讲过哈，遗产 ,H-E-R-I-T-A-G, 前面加一个世界World Heritage 之所以呢如此的特别，是因为它所体现出来与众不同的美，保存完好的一个状态，无论是世俗的还是宗教的，丰富多彩的题材，同时呢它们反映出的哈丰富多彩的古代的中国日常的生活。那么许多雕刻啊都被涂上了鲜艳的色彩，并讲述有关宗教道德和历史的故事，非常的与众不同啊。这句话的翻译呢是 What makes 大足 carving so special, 如此的特别，用的这个简单词叫 special。 What makes 大足 carving so special are theAesthetic quality, 啊，它的一个美哈，美学的一个品质吧哈。Aesthetic, 美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A-E-S-T-H-E-T-I-C, 哈。Aesthetic, aesthetic, 美学的 quality, state of preservation, 啊，保存的这么一个状态。那么可以说呢，保存的一个完好的状态哈。Preservation, rich diversity,of subject, 丰富的一个变化哈，叫 diversity, D-I-V-E-R-S-I-T-Y, diversity 哈，多样的一个变化 of the subject matter, both secular and religious 哈。那么提到两个词，一个是 secular, 一个 religious, secular 呢翻译成中文呢是那种比较世俗的哈，就老百姓的日常的哈， and religious 表示宗教的哈，两个词哈， secular andreligious, and the lights they shed on the daily life in China during ancient times, 以及呢他们反映出古代中国的一个日常生活。这里面那个反映啊，他用了一个词组叫做 shed light on something, shed, S-H-E-D, 它表示说呢能够发出来哈，能够释放出来的一个东西，然后呢用的是这个 light, 释放出来这个光on something, 在什么什么上面。那么呢我们转一下呢就可以理解成为因为它上面有了光了，因此呢我们能够更加清晰的看懂或看到 某一个事情，所以呢我们翻译成中文呢就可以说呢，反映出某一个东西能够反映出什么什么一个本质，一个东西的内涵啊。这里面呢反映出了是古代中国啊老百姓的一个日常生活， The light they shed on daily life in China。因此呢我们说一本书啊对这段历史呢进行了很好的一个讲解啊，我们可以用这个句子来翻译，比如说 The book shed light on that part of history， 对这段历史呢进行了非常详细的讲解啊，我们得 shed light on that part of history。 然后我们看一下它很多的雕刻啊都涂上了鲜艳的颜色， Many of the carvings are brightly painted，颜色非常的明亮， and tell religious， 能够讲述那些宗教的啊， religious and moral， M-O-R-A-L， moral 是道德的，以及呢 historical， 以及呢历史的那些故事，大足的石刻呢它能够反映出非常厚重的一个历史啊，同时呢我们通过这个石刻能够了解到古代啊老百姓的一个日常的生活。同时如果你对佛教、道教和儒教感兴趣的话呢，这些雕刻是必看的这个景点。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三个教哈，一个是佛教、道教和儒教哈。那么第一个呢叫佛教，英文的拼写呢是 B-U-D-D-H-I-S-M， 它的发音是 Buddhism， 道教呢是 T-A-O-I-S-M， T-A-O-I-S-M 是 Taoism， 儒教哈叫 Confucianism， 它的拼写是 C-O-N-F-U-C-I-A-N-I-S-M。 我们提到了说这些呢是必看的景点哈， The carvings areA must-see destination， 这里面又用到了 must 加一个动词，同时通过横线联系起来做一个复合的形容词哈。must go place 一定要去的地方， must-see destination 就一定要看的一个景点或一个地方哈。这里面用的是 the carvings are a must-see destination 啊，这里面提到了一个景点或一个目的地哈，常用这个词 destination。在享受到了精神之旅之后呢，你可以在回市区的路上呢，在莲花园里面品尝美食。这里面呢，推荐的美食包括以莲花为主题的食物，像汤、猪肉和粥，同时啊，还有一些饮料。那么，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你可以自己去发现更多的美食。这家餐厅呢，建在一个莲花湖上，特别美的哈，大家既可以品尝美食，也可以呢欣赏到美景。Now, after enjoying the spiritual journey, 啊，精神之旅，我们知道呢，去参观那些石雕的话呢，是一个精神上的一个放松，啊，精神上的一个旅游。那么在这之后，啊，因此呢，用到是 after enjoying the spiritual, 精神上的 S-P-I-R-I-T-U-A-L, spiritual journey, you can eat at the Lotus Garden, 叫做莲花园， Lotus 叫莲花， L-O-T-U-S,Garden on your way back to downtown. The recommended dishes, 推荐的美食啊， include lotus theme food, 以莲花为主题的这些美食啊，用的是 lotus theme 啊，这个词我们讲过啊，主题 T-H-E-M-E 啊，在这里面呢由于和这个 lotus 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复合形容词，因此这个 theme 要加一个 ed 啊， lotus themed food, soup, porkand porridge, and also drinks. You can explore more all by yourself. 啊，当然了，你可以呢自己去发现这些美食了。The restaurant is built on the Lotus Lake. 啊，那我们想一想都觉得特别的美啊，在一个莲花湖上啊，边吃边看美景。游览结束后呢，你可以到著名的旅游景点哈，叫做一棵树，在南山的山顶上欣赏到重庆的夜景啊。我们不仅呢在缆车上可以欣赏到重庆的夜景，另外一个点呢叫做一棵树哈，在这里面这个景色呢跟这个缆车是不一样的。After day's sightseeing is over, 哈，叫做 sightseeing, 这个词我们讲过叫做去游览去观光哈，因此呢我们可以说 go sightseeing, 哈， go sightseeing, 比如说明天您的这个旅行安排是什么呢？ sightseeing, 你可以翻译成中文去逛逛景，去溜达溜达哈，叫 sightseeing is over, 那么看完了这个景色之后呢， You could go to the well-known tourist spot， 另外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点哈，tourist spot 叫做一棵树，中文翻译用这个拼音哈，一棵树可以，或者呢叫做 one tree 哈，一个树也可以。 On top of 南山 mountains， 在这个南山的山顶， To experience a splendid view of Chongqing at night， 能够体验到一个非常美妙的，用这个词 splendid 哈， splendid view of Chongqing at night。最后一点啊，虽然我们放到最后，但是呢不是说它不重要啊，如果说你能够忍得住啊当地那种特别辛辣的美食的话呢，你应该试一试山上的一家露天的火锅餐厅。据说呢这家餐厅的这个火锅呢是非常的辣的啊。放到最后，但是呢并不是说它不重要，叫做 last， 放到最后， but not the least， least L-E-A-S-T 表示说不重要啊，最后一位，但是 not the least 并不是说不重要，因此呢这句话可以放到作文里面来说一个观点哈，虽然我放到最后了，但是呢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一点。 Last but not the least， If you can stand spicy local flavor， 忍受啊用的是 stand S-T-A-N-D， 这个词啊不要翻译成站那儿哈，它跟我们说这个动作没有关系了，它表示忍受哈，忍受这个词。如果说这个 stand 表示站着的话呢，是不可以跟宾语的。因此呢，大家很好识别这个 stand 这个词，它是说表示站那儿，还是说做一个实义动词哈，后面可以跟宾语呢？后面如果跟宾语的话呢，它一般呢表示忍受某件事情 ，stand the spicy local flavor 哈。如果你能够忍受当地的非常辛辣的那种味道的话呢， You should try one of the open air hot spot， 叫 open air 表示说开放的露天的一家 hot pot restaurant on the mountain。 接下来我们再推荐重庆的一些美食。在解放碑，你可以在美食一条街上品尝小吃，令人非常感兴趣的那些美食的包括叫热酸米粉儿、小甜水饺和重庆面条哈，这是说非常有名的哈三个小吃。 Street snacks are available on 好吃 or foodie street， 吃货一条街哈 foodie street。 那么呢有很多的街边的小吃叫 street snack S-N-A-C-K 表示那种小吃哈， available on foodie street in the city's 解放碑 area， 叫 mouth watering options，叫 mouth， 我们学过是嘴， water 呢表示说流出口水的，流口水的那些美食啊，表示非常美味的那些美食。 mouth watering option include hot and sour rice noodles， 表示那些又辣又酸的那些米粉哈，叫 rice noodle 哈，前面叫 hot and sour rice noodles， small sweet dumpling 哈，小甜水饺 and 重庆 noodles 以及重庆的面条。那么如果说哈您呢就不差钱哈，想去一个更加高档的餐厅的话呢，那么有一个餐厅叫白乐天啊火锅是您的一个选择，它是重庆第一家知名的火锅店哈，是第一家，同学们听准了，第一家。它的历史呢可以追溯到呢1921年。那么这家餐厅啊重新装修了哈，它位于啊解放碑的中心地带哈，是非常有名的一家餐厅。同时啊它的装修风格呢采用了20世纪30年代复古的装饰风格，同时啊有现场乐队演奏当地的传统音乐啊，那么一听就是非常高大上的那么一家餐厅。 If you want a more upmarket restaurant， 高档，这里面我们用的是 upmarket， market 是市场，前面加一个 up，那么市场的一个上端，因此呢可以翻译成高端的特别顶端的一个餐厅的话， upmarket restaurant 白乐天 hot pot might be your place。 It is the first known hot pot shop in 重庆，第一家哈重庆的这个火锅店， dating to 1912 1921年， the newly renovated 刚刚装修完毕的哈 renovate，这个词给大家拼一下 R-E-N-O-V-A-T-E-D 哈，叫做 newly renovated restaurant in downtown 解放碑， features a 1930s retro style decor， 复古的这么一个风格哈，大概是20世纪30年代的一个复古，叫 retro decor 哈，这个 retro R-E-T TRO 加一个 style 加一个 decor DECOR 哈，叫做一个复古风格的那么一个装修 with a local traditional music a play by a live band 哈，一个现场乐队，因此呢它的费用啊应该要比那些街边的小吃要贵出一大块。好，那么接下来皮特老师把刚才的内容给大家再朗读一遍。The trip to Dazhou rock carving will take a day, one of the four greatest Buddhist grottoes in China. It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1,000 years. It was listed as UNESCO World Heritage Site in 1999. What makes Dazhou carving so special are their aesthetic quality, state of preservation, rich diversity of the subject matter, both secular and religious.And the light they shed on daily life in China during ancient times. Many of the carvings are brightly painted and tell religious, moral, and historical stories. If you are interested in Buddhism,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the carvings are the must-see destinations. After enjoying the spiritual journey, you can eat at a lotus garden on your way back to downtown. The recommended dishes include lotus-themed food, soup, pork, and porridge, and also drinks.You can explore more all by yourself. The restaurant is built on Lotus Lake. After day sightseeing is over, you can go to the well-known tourist spot, Yike Shu or One Tree, on top of Nanshan Mountains to experience splendid view of Chongqing at night. Last but not least, if you can stand the spicy local flavor, you should try one of the open-air hot pot restaurants on the mountains.Street snacks are available on Hao Chi or Foodie Street in the city's Jiefang Bay area. Mouth-watering options include hot and sour rice noodles, small sweet dumplings, and Chongqing noodle. If you want a more upmarket restaurant, Bai Le Tian Hot Pot might be your place. It is the first known hot pot shop in Chongqing dating to 1921. The newly renovated restaurant in downtown Jiefang Bay features a 1930s retro-style decor with a local traditional music played by a live band.下一个板块是我们的英语绘本故事时间，今天的故事是漂亮的眼镜，一边听故事一边学英语。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Jason's Reading Classroom. My name is Hannah. The title of today's story is Fancy Nancy Spectacular Spectacles. Bree can't come over after school today. She's going to an eye doctor. In school, her eyes hurt a lot. It is very distressing. That's like upsetting, only fancier. I hope the eye doctor helps her. That night, Bree sends a note in our basket. I have a surprise, the note says.I send back a note. Tell me, it says. Ah, it's so nice they send notes to each other. Bree sends another note. You have to wait until tomorrow. Oh, what do you think the surprise will be? A gift? Maybe. I am not very good at waiting.The next morning, I race over to Bree's house. Out she comes. Bree is wearing glasses. They are for reading. Her eyes won't hurt anymore. That's great. Ooh la la, I say. You look spectacular. That's a fancy word for great. Bree's glasses are lavender. That's fancy for light purple.And they glitter. Bree puts her glasses in a silver case. Her glasses and case are both so fancy. At school, Bree tells our class about the eye doctor. Bree had to read a chart with lots of letters on it. The letters went from big to tiny. Glasses are like magic. I can read tiny stuff now, she says.Nothing looks blurry. Your glasses are most becoming, Miss Glass says. That's a fancy word I have never heard before. Miss Gloss says it means pretty. I think Bree looks spectacular, I say. Then Miss Gloss tells us that spectacles is another word for eyeglasses. Wow, Bree has spectacular spectacles. During math class, Bree wears her glasses. In the library, she wears her glasses. The eye doctor also gave Bree a little silk hanky for cleaning her glasses. It is pink with purple polka dots. Oh, I wish I had a hanky like that. I wish I had a silver case. Most of all, I wish I had lavender glasses with glitter. Then I start to wonder, maybe I do need glasses. At dinner, I am pretty sure my food looks blurry. After dinner, I do a puzzle. It has tiny pieces and is very challenging. That's fancy for hard. I try squinting. Yes, I do think everything looks clearer now. Later, my mom comes into my room. I am reading in the dark. That is very bad for your eyes, Mom says. Don't read in the dark, kids. It's not good for your eyes, okay? I know, I say. Then I tell Mom about Bree. I bet she'll get a fancy necklace like the one Ms. Glass wears. It's not fair, I say. I want glasses. My mom does not get mad. She says, Bree has glasses because her eyes need them. Your eyes are fine. You're a lucky girl. I know that, but I still want them. Then I get an idea that is spectacular. My mom helps me. Ooh, wonder what it is. My old sunglasses had only one lens, so I popped out the other. My glasses are just pretend, but don't I look fancy? All right, that's the end of the story. That's it, everyone.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好，那么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皮特老师想把《小鬼当家》节目的播出时间给大家再说一遍。我们节目的首播时间是每天下午的3:30，重播时间是晚上的6:00和9:00。小鬼当家节目在 FM92.3 和 AM74 两个频率同时播出。同学们还可以通过关注夜色未来星和北京外语广播这两个微信公众号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当然也可以通过下载听听 FM 的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好，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再见。They said when you are bored at night with nothing much to